讲一点。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40集年代谍战大戏《面具》明晚将在北京卫视开播。昨天这部剧举行开播发布会，这部剧由著名制片人张海东担任制片人，王小枪编剧，娄建、顾国良、古时军联合执导，祖峰、侯勇、梅婷领衔主演，并集结了丁永岱、杜志国、句号等老中青演员。在整部剧的推进过程当中，和以往的谍战剧不同，剧情会不断反转。在剧中扮演丁战国一角的侯勇表示， 如果说李春秋是这个戏的主人公，那么丁战国就是他的对立面。刚才谁讲那句叫猫抓老鼠，李春秋是老鼠，丁战国是猫，对，这是前期。那么在随着案情的抽丝剥茧式的往前推动，大家看着看着这个戏就会觉得有点不对劲。它不是以往我们的那种谍战戏，看着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会随着这种人物关系这种剧情往前走。但是这个戏你会看着看着，它会隔几集一个反转。 尽管整部剧以反特为主线，但剧中涉及到的中年危机、婚姻之痒、子女教育等问题却有着强烈的现代感。侯勇说， 丁战国是一个残破的家庭，这个人物一出场他就带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妈妈呢当年在抗联的时候被日军给杀害了，丁战国就带着自己的女儿一直艰难的生活。因为整个故事大部分表达的都是丁战国工作上的一些桥段，当回归到家庭温情那一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么一个铮铮铁骨的男人，他这种温情的一面留给了自己的女儿。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明天开始到8月26号，与观众们相伴了24年的北京音乐厅打开音乐之门将再次如约而来。在全新的一起玩、人生美、国粹趣和古典乐四大板块当中，涵盖了传统古典乐视听类音乐会、民乐、声乐、戏曲等形式的60场音乐会和4场公开课，将相继带领孩子们一起走进艺术的殿堂。明天的开幕式演出上，胡永岩将直棒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以一组充满幻想的霍尔斯特行星组曲为暑期演出季揭幕，激发孩子们用艺术感悟科学。本周六的吉他音画和8月11号的乔萨和魔法小提琴则会带来2台充满想象力的儿童绘本故事音乐会。本月13号、14号连演3场的激越精灵开派对、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将从打击乐入手，为孩子们开启音乐启蒙。本月29号哆来咪和大灰鸡将上演充满欢乐的英文版演出。8月4号和12号根据德国5星级音乐启蒙绘本改编的2台共4场音乐会也将与小朋友们见面。中国儿艺2018年首部大剧场新戏儿童剧《月亮草》将于本月7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并将于本月14号作为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大戏亮相。全剧以一个梦境的结构来讲述故事，虽然讲的是神仙故事，但其实是人间百态。本月19号到31号，已经11岁的北京舞蹈双周即将为北京的观众带来一年一度的现代舞蹈艺术国际盛事。在近2周的时间里，国内外艺术家将和现代舞爱好者们一起分享各种艺术舞蹈的理念与碰撞。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下面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对流云团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局地短时雨较 强并伴有短时大风，傍晚呢到前半夜本市还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呢可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虽然高温蓝色预警已经解除，但是天气依然比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雨防雷。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东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偏北风1到2级，气温是25到29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演绎江湖由 My Life 话剧捕鼠器特约播出。7月5号到7月8号，北京保利剧院将上演阿加莎推理剧作话剧《捕鼠器》。作为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这部经久不衰的经典名剧已于今年迎来全球首演的66周年。而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此次由英方导演执导，上海现代人剧社演出的话剧《捕鼠器》，也力求为京城的观众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捕鼠器》7月5号到8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购票查询大麦网。 当评书遇上乐队，这样的组合你见过吗？成书馆4周年企划，卧龙先生的3番 Dis 即将在北京朝阳九剧场上演，评书加乐队的演出形式，带给您史无前例的跨界新体验。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跨界玩评书。 要不要笑一下？ 刚才那段是什么情况？ 哎，这段笑一会儿，我觉得是得这样，得好好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成书馆给大家的带来的一个，哎，我都不敢说这个叫评书的演出，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对于评书有自己新的定义。 对，先欢迎一下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吧。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我们说的是评书碰上音乐，然后碰上乐队，对吧？那我们欢迎一下三位嘉宾吧。 好的，马上首先欢迎一下著名说书人吴迪先生，你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吴老师。 这个吴老师看他的作品啊，他也是一个挺不走寻常路的人。 但是你看他的就是长相，你可能觉得真的是想象不到他会去尝试那么多新鲜的花样跟品种的。 就是他的长相比较传统中国风， 就是就特别像一个书生啊，就是那像一个先生那样的感觉。 娇弱不娇弱 啊？不娇弱，教书先生的那种感觉。 欢迎一下我们成书馆的大管家，本剧的制作人曹雅哥。雅哥你好。 欢迎雅哥。啊，有 哎，大家好，我是成书馆的大管家雅哥。 欢迎。然后同时呢，我们要隆重请出我们成书馆的创始人，这部剧的导演张天宇，你好。 哎，各位好，各位好。 欢迎天宇啊。 其实我今天挺感慨的啊，因为天宇就是做完这个四年的这么一个作品以后，他可能就要去到另外一个他热爱的事业和领域里面 了。说的很像他真的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对，其实我挺感慨的，因为我是记得2014年的时候张天宇来做第一次节目， 对， 就是成书馆成立了。 对，那个是2014年成立的时候，然后我找朱红姐说，我们弄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实在不太知道在电台里头应该放到哪一个板块、哪一个节目里来推，然后呢，想来想去，在这个节目是最合适的，因为就是这个节目的观众都最有品味。然后我们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就坐在这位置，然后当时还有我们这个团队，然后先生也在。 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我。 对， 然后那个是当时是尚远跟唐甜甜一块聊了一个多钟头。 对，但中途也有来过。 对，之前来过一次。 对，所以你就在想啊，就是一个人他喜欢评书，其实你原来专业是什么？ 我是学电影啊。 对， 嗯。 所以后来你就觉得说，哎，他怎么就这么喜欢评书呢？ 而且他这个成书馆好像是非常的与众不同哈。天宇，你先跟我说，你先给我介绍一下， 对， 好不好？ 成书馆是什么？ 对，成书馆是什么？ 我反正就是我介绍呢，就是其实是我们不是特别想是把它按着一个，就现在大家认同的一个传统的那个定义，就是在那种茶园里头各种红的绿的黄的，就是那种漆，然后弄得特别，就是你不知道那个审美是什么啊。但是呢，我们想做一个自己的形态，然后就是稍微干净一点，然后可能清新一点，但是呢里边的逻辑又是最传统的逻辑，就是做一件事儿是最传统的逻辑，从创作包括排演的这些，可能是跟以往的大家听的那些老先生的评书不太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过，其实是就是几乎是原创的，就是吴迪先生把聂隐娘给说成评书了，然后还有就是吴先生自己的这几个这个压箱底儿的这种就是王牌的节目，长篇的内容，西游记啊、三国啊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些东西在上边再套一层，就并不是去在内容上修改，在上边再套一层，比如说我们的包装，比如说舞台的设计，比如说放到什么地方演，就在这些地方其实是我思考的部分， 就是我觉得就是天宇他特别想就是说，哎，我们这么好的传统的文化，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我是记得你讲过这样的话哈。 对， 评书好像感觉原来是在园子里面喝着茶嗑瓜子儿，就是 而且底下坐着的人感觉都是 应该比较老派的。 以前好多书馆都是一进屋就是各种老太太头油味儿 啊， 就是那个味道，但是那种是那一代人的产品，是那一代人的玩法。我觉得现在给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你没有必要去到那种环境里头，因为现在人都去 live house， 去音乐节，去电影院，去小剧场看戏，还有现在的一个审美的一个现在的基础， 对，他有一个这样的需求哈。 按照这样一个我们去做一个评书的内容，这样其实是用了一个 时尚的包装， 所谓的时尚的方法论吧， 对， 当下的方法论。 但是我很好奇，因为你当时是跟吴老师是如何这个认识，并且如何把吴老师给拉进来的？ 就当时是想来想去，说就是命题，如果说定了是做一个书馆的话，那吴先生是就是当时唯一一个选择，就是唯一能够在这个 领域 和在这一个调性里头能够胜任的。然后对，因为确实是因为吴先生本身他就是刚才像大帅说的，他就是教书的老师，然后自己 叫先生特别没错， 对，然后他是就是教书的先生，也是说书的先生，所以在这里头就是吴先生的评书跟很多其他的那种演员或者艺人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文化性，就是知识性很强，就是知识性携带 着趣味性，它不是那种包袱特别密，然后里边都没什么营养那种， 嗯， 就是里边是真正是能学着东西的。 嗯， 对，所以说我等于说请吴先生跟我们一块儿合作，其实就是把这样一个就是不是那么传统的定位，然后又给强加入了一个有文化性的内容， 嗯， 就这样呢就基本上它就比较饱满。 嗯，对，那我得问问吴先生啊，因为当时我看过有一些报道，当时说到这个谁天宇去请你的时候，你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你想要办这个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当时天宇回答说玩儿， 对， 然后你就答应了。哎，我就觉得这个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在天宇要退休的时候咱们回顾一下吧。 对对对，你当时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个人很关心的，因为我自己的专业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 哦， 然后张天宇的专业是电影导演，这个本身就合适， 合适， 就是都不务正业，这个最合适。再有一个呢，这个我问他这目的呢，就是他要是求名， 嗯， 我没有兴趣，我也没有这能力， 嗯， 他要求利，我更没有这能力。 哦， 如果不在这两个字上打转， 嗯， 我可以做。 我觉得您谦虚了，您当时就真。以您的现在的所有，现在所有的这些成品的网络点击量啊，包括这些所有的视频播放量啊，您就是真的不想着求点利或者 没有没有 啊， 没有，就是玩儿， 嗯， 玩的开心了，然后带着一帮朋友一起玩儿， 嗯， 这是最快乐的事情。教书也如此 啊， 我自己喜欢的这些东西，带着学生跟我一起玩儿， 嗯， 这是最快乐的事情。 吴先生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更快乐？ 吴先生给学生上课也是，就是跟一般老师都不一样 哦， 就是说带着孩子出去就出去了， 嗯， 一般学生要不然就去博物馆，要不然就去公园，去胡同，去反正 对， 就是想讲什么就是直接街边抓起来就有的可讲， 到博物馆里面去讲。到故宫里面去，去看多好， 嗯， 哦， 就是打破一般的那种成规， 哦， 就是，什么人都是想这行一定有一个应该是这样的， 嗯， 那行应该有一个应该是那样的，这都不见得。 对， 吴先生所在的那个秦素楼是高三楼， 嗯， 下面五层全部都是高三的学生， 跟地狱 水深火热，那个是炼狱 啊。 但是吴先生自己安坐在六层顶楼，这一层楼都是大地主，然后那就是天堂，就是整个高中部就是地狱，到这楼下面炼狱，往上走，走到顶了，就到吴先生这一块世外桃源，所以也深受学生爱戴。 有一个博物馆，就是一个大的展厅，然后有一个大的教室，然后里边还藏着一个茶室， 嗯 啊，然后这个学生有的时候可以。也不算逃课吧， 对，不算 啊，就是这个，想休息一下的，就去茶室里边喝个茶，吃着点心什么的。吴先生管够，所以这个， 吴先生 实验中学好多就是。这个也不能说都奔着这去吧，反正是它也变成了一个实验中学。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书座当中，有的娃小学还没上，已经买了西城的学区房，打算以后让孩子 上那儿上学， 对，上实验， 就跟着吴老师教。哎， 因为能被这样的老师教，太幸福了。 哎呦，为了一个美术老师上学，我觉得这也。 嗯， 挺不靠谱的事儿哈，不是打引号。 今天晚上变成实验中学广告， 太不靠谱了。 对， 哎不，但是我觉得特别的。我前一段时间还碰到一个美术老师，然后呢，他也跟我在聊的时候，他说，要让孩子跟着我学美术的话，我不会教他先教技巧，我要先教他去看画， 对， 我要带着他先去看，说画出一幅。画出一棵树来，照着一棵树画出一棵树，这是技术。 对， 能照着一棵树画出一片森林，这叫想象。他说我不会教他技术先， 嗯， 啊，所以我觉得吴老师也是这样的人。 对，对， 照着一棵树画出一姑娘，这就成了。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挺幸福的，就是还是回到那句话，就说，在工作的时候收获友情，收获朋友，收获乐趣， 嗯， 这是最美好的事情。 而且关键就是异曲相投， 啊，对对对， 乐在其中。 对，我觉得是赶快啊， 嗯， 把咱们这个主题给说出来。 哎， 哎，我们在朝阳九歌剧场演的是什么？ 嗯，对， 这个。这话题拧得有点快， 我得好好给你宣传宣传。 对，好嘞，这个呢，其实是因为 就是这个我已经可以说它是个舞台剧了，是个戏了，因为呢之前我们因为今年的计划就是我们尽量的把所有的评书演出都放到剧场里，然后年前我们做了一场这是说西游记，然后在这个菊隐剧场， 在说西游 小剧场，然后呢之前是五月份我们做了一就是两个礼拜的演了两个礼拜说三国，就是吴先生两个钢顶之作吧，就是然后这个这轮呢，因为就是正好赶上现在这个时间，也是就是我自己有点按捺不住了，我就是想把之前一直攒的一个东西，一直攒的一个 idea 一个想法，然后把这次给它排出来，然后真正是按照一个就是不太一样的方式，有评书，然后有音乐的部分，然后这样呢。就是在因为之前我一直在想，因为最早中国曲艺里头有的是啊，就是说说唱唱，就是有说的部分，有讲故事部分，有演唱的部分，有音乐的部分，但是呢这些东西到现在应该怎么落到现在的这个审美的观念里头去，然后包括现在的乐队的乐手和说书人，就是和这个用语言表演的演员之间应该怎么磨合，怎么去配合，就这个就是之前就是很少有人试过嘛，所以这次我就比较着急，想把这个东西赶紧尝试一下，然后也是给自己在城市馆的工作呢就是算一站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次呢乐队里边我们有这么几件，就是古琴、琵琶和鼓，然后呢我自己也会参与到乐队里边去。 你是什么乐器 啊？我就是乐队打杂的，我给他们放 program， 就是其实是当一个就半拉 DJ 使，然后呢结尾有一歌我当一主唱，那歌是就是我 你会亲自唱的， 我 写的， 对，我编的，我写的，因为那次就是在日本玩遛弯，我就想就是这个音乐要不要加一个歌，然后后来我就找了两首写诸葛亮的诗，就一个是王安石的诗，一个是温庭筠的诗，然后一个是五言，一个是七言，然后就码了码，哼了个调，然后给这个我们的音乐总监赵楠老师，然后他把这东西再一编啊，就是在这里头等于说有中国乐器的这几件，然后还有人声，还有有一些电子音乐的这种就电子风格的这种铺底，啊，就是比较适合于现在的所谓文艺青年或者现在的这个调性，然后呢主要是跟评书不捣乱，就很多人会担心这事儿，这就是评书，就是这什么，你怎么弄，但是这是各位能放心的一事儿，就是我也是一直在攻克这事儿，就是怎么把评书和音乐在现场在那样一个纵向的时间线里头怎么配合，因为这个是我们排了很多次， 对 对 啊，吴老师说一下你的感受呗，就作为一个专业非常喜欢非专业里讲最好的专业里讲的也是 非 著名 评书说的最好 的，对对对啊，就是如此热爱评书的一个人，一个说书人哈，就这种方式你说一下您自己的感受呗， 这个我也的确第一次尝试，那天我们合了几次，觉得很有趣儿，而且可以弥补说书人的很多不足 啊， 说书人就靠这一张嘴，如果说到战场我们顶多是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就是语言 冰冰棒棒棒棒冰冰， 对对对对对，你顶多是一些 此处底射五分钟， 比如说马叫我们可以学，马跑可以学，这都可以学，但是你要说鼓真打起来了， 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对，那个炮鼓连天杀声震耳，这个到头了 啊， 然后顶多什么咚咚咚什么三声鼓响什么之类的，但这个时候 有一些话术 话一搁到这儿，然后乐队的人可以加进来了， 嗯， 让观众有一个身临其境的一个感受。 哦， 那现场感氛围感会更强， 对，那个气氛马上就退出去了， 就拖起来。 这有点像歌剧的现场那个交响乐，那种感觉啊，现场乐队的演奏。 咱们那个刚才节目开头的时候，吴先生那几声笑，那是吴先生笑的。 哎，对对， 再听一下，没几秒钟再听一下。 来，接下来 后面衬上那个鼓就特别的， 好，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啊。大家听清楚了吗？因为这是在排练场我们录的，所以声音还有一些空。 平常说评书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那个 对吧？ 就是那个自己， 他那个节奏感就是自己用嗓出来的，然后这个你用鼓加一下，其实就是这个 很有感觉， 很简单， 真的很有感觉， 很简单。但是就是一配合出来，它就会就有化学反应， 真的很棒。 包括跟音乐怎么合，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这个人物出场有开脸， 嗯， 就是形容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儿啊，然后呢， 身高， 哎，对， 面如， 啊， 这 那，对，他就有这种排比性的话术啊，就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 嗯， 然后在这时候其实就很好办了， 嗯， 就在按着这个节奏， 嗯， 做一个音乐铺在这个底下， 哦， 对，然后这样呢，就是把语言的那个节奏感跟音乐旋律的节奏感往一块儿一合， 哎， 这样呢，其实是。就是是一个伪说唱啊，就这样是一个伪说唱，但是呢，评书又没有按照说唱的那种改自己说话的那个调子， 还是评书啊， 哎，而且 在这个里头，它其实就跟跟电影加配乐似的，就是这个人物到了一个什么情绪啊，戏是一个什么情绪，我们铺一个什么样的旋律在这个底下，然后给一下情绪，同时呢，把这个节奏带起来，观众。他看着也不干，就是在这个里头，就是说音乐起到一个调味的作用。 而且我听他这个刚才天宇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脑海当中一直在想象的场面，就比如说你刚才一开始的开脸，就特别像年轻人玩的那种游戏的一个英雄的出场，对吧？一个英雄的出场，他有一句话，什么你的剑就是我的剑， 对 吧？ 就是那身高， 哎， 身高六尺，脚踩白靴， 对，就是那种。 但是呢， 配上了音乐， 但是他虽然是这个电子音乐，虽然是有节奏的音乐， 对， 但是呢，他没有说嘿，身高68，哎，脚踩白底靴，对， 哎，你这也可以啊，你去现场去配音， 我就是帮天宇解释一下。 哎，但是我想问问雅哥，就是吴老师其实尝试这个评书的新鲜玩法，已经尝试过很多种了，你都见过他怎么玩法啊？都有什么？ 成书馆是一贯敢为天下先的，在评书这个领域做过很多以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儿。首先，如果对于不熟悉成书馆的朋友们，要在这里隆重介绍一下，吴迪先生是普天之下寰宇之内以现场评书方式说完全本《西游记》的第一人，用了6年的时间。其中有2年多吧，有一半是在这个成书馆完成的，然后呢，这就是一个天下第一了。之后的话，我们是第一个在海上说书的，在这个去东洋的这游轮上，还说罗刹海市，说了一个帆船的故事。 嚯， 是那个扯起风帆的帆船， 这个在 帆船掉海里的帆 船。坐船的人可是有的时候还挺对，挺讲这个啊。 之后我们是第一个评书史上第一个用众筹方式来完成了《聂隐娘》这个作品的 出版， 对， 真的很不容易。 还有就是第一个借鉴了日本的这个落语方式，用日本的方式来讲日本故事，讲了一休。一个短篇评书， 有很多个第一次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当中呢，是咱们成书馆的这么一个舞台剧作品， 对 啊，叫《卧龙先生的三番 diss》，马上呢就要上演了。 咱们说演出时间， 明天后天大后天啊， 明天 时间有点赶，如果想买票赶紧 啊，明天后天 5、6日， 好的， 朝阳酒局场大麦可以搜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啊，可是有吴迪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哦。 大家好，我是赵赵。2018年关照全国巡演北京站即将开唱，7月6日晚7:30，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不见不散。 七月六日赵赵关照演唱会，全国统一订票热线4006228228。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马里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当评书遇上乐队，这样的组合你见过吗？成书馆4周年企划，卧龙先生的三番 dis 即将在北京朝阳酒剧场上演，评书加乐队的演出形式，带给您史无前例的跨界新体验。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跨界玩评书。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各位好，我是大叔。哎， 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成书馆的一部舞台剧作品，叫做《卧龙先生的三番 dis》。我们欢迎一下著名的说书人吴迪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吴先生啊， 欢迎，欢迎我们的大管家，本剧的制作人雅哥，你好。 嗯，大家好。 哎，欢迎雅哥。啊、 嗯。还有一位少年老成的那个成书馆的创始人本剧的导演张天宇，你好。 各位好，大家好。 哎，欢迎天宇啊。其实可能大家听到这儿以后啊，首先我们上半时段对于成书馆已经有一个了解了、嗯、那我很想问一下，就是这部剧叫卧龙先生的三番 dis， 它讲的是三顾茅庐那一段吗？ 不是， 就是三怼刘备。 可以写一个。他这个三番 dis 其实是怎么着呢、嗯、就是 dis 不就是怼吗？ 怼、嗯、 因为诸葛亮这人，就是因为这次我们想，其实还是因为我、嗯 就是这是从我私心上讲啊， 嗯嗯， 因为从城市馆一开始吴先生一直在说西游记，然后说好几年才说完，三国就一直没动， 嗯 啊，然后呢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等于说刚演了六场三国，然后是按照人物小传那么演的， 嗯， 一个人一场一个人一场， 嗯， 故事都不连着， 嗯， 然后这次呢就是等于说还是按照一个人物主题， 嗯， 因为之前说那些都是马超啊、庞统啊、黄盖，就这些二路，就是配角的角色， 嗯， 就是那个是另那是那种玩法。然后这次呢，就是想玩一下诸葛亮， 嗯， 然后呢，这个因为就诸葛亮的书太多了嘛， 嗯， 然后从这里头找，其实就是诸葛亮人生的三个阶段里头三次不同的怼， 嗯， 哦， 从年轻的时候在这个舌战群儒，就是怼东吴那边， 嗯， 就是跟周瑜那边的故事， 嗯， 然后这是第一场，明天晚上演， 嗯， 然后第二场呢是著名的这个已经被这个 玩坏了， 已经被玩坏了的， 对，王朗那个， 王朗那个王思图那段 啊， 没 见过如此厚颜无耻， 对对对，厚颜无耻之人，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是周六演，是等于说这个他的这个中年时期，中老年时期啊， 嗯， 就说这个就是后边出祁山的故事，然后讲怼王朗，然后再去批解，就是有没有这回事儿啊？王朗是就是历史上是真实的，是怎么？ 哦，还有批解啊？ 有，就是评书 吴先生 是一定要这样的啊。然后呢， 吴先生说书 就是这个， 对，四个字儿言必有据， 就一定是就这 个 人， 八个字叫如古含今，一史作书。 对，就这个人他历史上怎么回事？这各种的文学版本里头， 嗯， 影视版本里是怎么回事， 嗯， 就大家理解他这个人物和他本来历史记载的有什么区别， 嗯， 就这些都会掰开揉碎了在故事的周边给你讲出来， 嗯， 对，就这些是我们在现场都，因为我是等于说现场是分就是每一场节目每一场演出是分不同的段落的， 嗯， 然后专门安排段落就是让吴先生去批解， 嗯， 然后第三场呢是这个又是一大 IP， 就是司马懿， 嗯， 就是诸葛亮在他就是快不行的时候，就是他的人生的后期的时候， 嗯， 怎么跟司马懿的这个缠斗， 嗯， 然后怎么跟司马懿的这个 diss， 嗯， 然后这个是选取了这三个诸葛亮人生当中的三次用语言和用智慧跟别人的 PK， 嗯， 啊，这是我们选来的剧情， 对， 然后 但这个文本是原来有的吗？ 文本其实就是吴先生去选择，就是去选三国演义啊，去各种的三国的各种版本，包括戏曲， 嗯， 戏剧，然后 禁书， 还有禁书，就是那个， 就是，正史里面的， 对， 哦， 禁书，三国志，汉书，这个那个， 这都是吴先生 自己整理的，等于说是对吧？ 哦，我 光凭一个《三国演义》的话，那就 对，就大家看书就好了。 对，所以我特别想让吴迪先生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咱们今天也就剩下十几分钟了， 二十分钟， 这绝对不可能讲所有的故事。 嗯， 能不能就是说刚才提到了，就应该说是我们来源是好多好多的方向， 嗯， 对吧？然后各种方向， 嗯， 集结成了诸葛亮的故事。 嗯， 讲其中一个，你觉得就特别想跟大家 特别触动你的有， 啊， 就是在你整理过程当中， 剧透一点点吧， 嗯，剧透一点点可以。 嗯， 比如说我明天要说的这个《舌战群儒》， 嗯， 啊，这个是我自己很用心。想跟大家分享的， 嗯， 因为一提到舌战群儒的时候，当然诸葛亮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张昭， 嗯， 是东吴的第一谋士， 嗯， 最主要的 PK， 嗯， 其实就是在诸葛亮和张昭之间， 嗯， 那么这个张昭，很多人看三国演义，包括听三国演义看电视剧， 嗯， 都第一个印象就是张昭是投降派， 嗯， 啊，他主张归降曹操， 嗯， 然后如何如何，然后如果您记得老版的《三国演义》里面那个演员，那个形象啊， 是一个胖老头， 化妆出来这个形象呢，是一个要让我说要按照京剧的那个路数的话，这是个丑角， 嗯， 张头鼠目， 嗯， 那个神情猥琐， 嗯， 其实大不然， 嗯， 绝不是这样的。《三国志》里面写张昭的样子，容貌金颜。 哦， 矜持而严肃， 嗯， 有威风， 哦， 啊，然后孙权经常说一个话，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 嗯， 就是我孙权和张昭、张子布说话不敢胡说， 哦， 然后后面张《三国志》里面还有四个字评语叫举邦惮之， 嗯， 整个江东，整个东吴 都怕 他，嗯，完全颠覆我们现在的印象。 而且他的投降绝不是为自己考虑， 嗯， 大智慧， 嗯， 我明天我要说的 哦。哎，你有没有就是现在 明天你上直播不？ 对，你先上吧， 你上吧。 说书人留扣子是一绝。 哎， 先生， 就说到这儿不说了。 这是咱们呢，等于说我们这三场啊是连续剧吗？ 对啊，也不 是 连续剧， 等于说分别独立成戏， 独立成戏， 对，不是连续 的， 有点相似，斗嘴， 斗嘴， 斗智， 哦， 用现在话说叫怼啊， 对， 这个字儿正音应该念对， 对， 对，把对立的态度放在心上，这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欢这种态度， 嗯， 但是故事就得这么讲， 嗯， 哎， 你看，这就是吴老师他讲的一个特点啊，他是什么？地方他都能给你去佐证一下啊，去讲解一下。哎，其实包括我知道，就是那个吴 老 师 做学问的， 吴老师最拿手的《西游记》，他其实都甚至会有叫无视西游，因为吴老师不管《西游记》叫《西游记》，叫《西游 正 道》，对吧？《 西游 正 道 书》 啊，它本身就有这么个版本。 哎，您是，其实我特别想听听您是如何理解这个评书的。 我说呢，这其实就是平常说话， 嗯， 过去的评书就是平常说话那个评， 哦， 然后来加一言字边，带点评论、评点、批评， 嗯， 那就是在讲故事的同时，有知识、有评论、有见解、有分析到里面去，绝不是讲故事， 嗯， 绝不是纯粹讲故事， 嗯， 纯粹讲故事，那这谁都可以，就照着念就行。对， 您当初是怎么开始讲《西游记》的？能简单的给说？ 讲《西游记》那是这个因缘巧合，就是替别人，就是有人没来，那我替一场， 嗯， 我替一场呢，就说一段吧，说一小段片段， 嗯嗯嗯， 说完了之后呢，就好像观众还挺喜欢，我就很多人觉得《西游记》很熟了， 嗯， 就是这还能说出什么花来呢？ 对呀， 啊，但是我就把它说出花来了。 哦， 哎，我真的，我得去下载然后学，因为天天在家给孩子讲《西游记》，就对着那个书 讲 吧。 你讲 《 西游记》啊？ 就是讲的那个书，我实在觉得 自己演妖精， 实在不好听啊。 嗯， 而且一边说一边就要打瞌睡了，就那种。 哦， 什么孙悟空变成了天鹅，然后什么牛魔王就变成了老鹰，反正就这个。 你说着你自己都困了。 然后我自己说困了，因为孩子其实很喜欢听《西游记》。 他当时说你说的不对。 对呀，啊，那天 我给你讲讲。 我说，他说错了，妈妈，反了，看得太困了。说孙悟空变的是那个什么？ 哎呦，你这个太……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孙悟空里面其实又有很多的思想内涵在里面啊， 嗯， 啊，对，我 寓言 是个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 啊，而且每集都是寓言， 对 对， 它有各种的，因为这个它不是说是。因为这些就是现在好多人有误区， 嗯， 看那本书上写是作者谁谁谁， 嗯， 就觉得是这个人凭空想的、凭空编的， 嗯， 其实是他整理， 嗯， 其实跟说书人一样， 嗯， 就是之前有无数个人在传说各种唐僧取经、各种孙悟空、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从唐朝完了之后就一直有这事儿， 嗯， 到明朝这好几百年时间有各种版本， 嗯， 到他这儿到吴承恩这儿其实是各种汇聚啊、整理啊， 嗯， 把这东西码到九九八十一。那里边各种人设各种什么他才给稳固下来， 嗯， 是这么一个玩法，包括三国 包括 水浒， 对， 都 是 包括 这 些都是 啊， 对，他一定是这种 整理 、 嗯， 而且是多少个支流汇到一块儿， 嗯， 给你端出这么一东西，所以他的就是我一直爱说四大名著它的优势和最大的那个 IP 的最大优势不是说著， 嗯， 不是说写， 嗯， 是在于它大， 嗯， 是在于他把这些都 来源于人民群众啊，对吧？ 对， 都是多少故事被集结在一起，嗯， 好多智慧。 对，说一个特别典型又比较极端的例子，刚我们2014年八月份刚开的时候，吴先生说《西游记》的女儿国这一回，就一个女儿国，吴先生拉了十个点， 嗯， 就是古今中外的女儿国有正史记载的， 各种传说的女儿国的。 对，有不同的著作上面， 《新唐书》里面的，包括各种记载里面的提到的， 而且都是言必有据，都是真正的记载。 知道，就是 各种流传的版本，有文字记载的，然后就可以拿来用，就是这样。 差不多都是这样，就是所以大家听到这个《吴氏西游》的时候，是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对， 而且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影视剧、动画片里面的《西游记》完全不同的一个面目。 哇、哦，这成书馆，那这成书馆里的就是像吴先生的这些这个作品，在哪儿还能听到啊？ 现在能有地儿听、嗯啊，现在在这个。就是现在人用最多是在 QQ 音乐上面，就是我们是跟一个叫接生，就是专门做音乐版权代理的团队、 嗯、 因为他们在做李志啊，做陈立啊，他们是这种音乐界的很权威的、 嗯、 然后我们跟这个接生合作，把这些音乐把这些音频的节目啊、 嗯、 就是投放到这些音乐， 在 QQ 音乐里 边，QQ 音乐上搜成书馆、 哦、 虾米音乐搜成书馆都有， 哦，虾米音乐， 然后连 Apple Music 也有， 哦， 对， 苹果手机 Apple Music 也有， 酷狗音乐、酷我音乐、Apple Music， 对， 然后还有各大的这种， 对，然后还有国外的，包括 Spotify， 包括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就都有、 哦。 就是我就不想让就是成书馆的东西还跟那些老的那些评书在某些平台混在一起， 嗯， 这样大家能把它摘出来听，是一个就是说体验是新颖。 我从来没在音乐平台上。 对对 听过 评 书 是吧？就当专辑来听就、 哦。哎，可以，我路上可以换一个东西听了。 对对对，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天宇啊，你看看啊，你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对成书馆用了这么多的心血 啊。 你刚才我们一开头就是 说你要退休了吗？ 你要退休了，年纪轻轻的，你要干什么？你就这么撇下雅阁就走了，把大管家给扔下啊？ 吴先生， 还有吴先生啊。 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我本身专业是做导演嘛，就是一直在动脑子的事情、 嗯、 然后就是做创意，做策划，做文本，做怎么去整合元素，怎么去用方法、 嗯、 但是到现在呢，我觉得现在就是到这个阶段，比如说我做完了这一次评书加音乐的这个版本之后、 嗯、 再往下其实就可以了， 嗯， 就因为就是再跨界就过了， 嗯， 就因为我特别知道这个度在哪儿，就是再往下走其实就是很多人听的还是吴先生的本质的东西、 嗯、 还是他的书的里边的内容、 嗯、 还是他的这些详批细节的部分， 嗯 啊，然后呢做这次演出其实是我加了一些我个人理想的东西啊、 嗯、 就是加了乐队怎么配合和怎么玩，然后呢就是所以说这次是一个特别版，是一个 SP 啊，它是一个特别版，所以这个它跟以前的说法不一样，但是这不一样它不能当常态， 嗯 啊，如果说都是这样的，那这评书就乱了， 嗯 啊，所以说就是这一次我们就做一个尝试，然后再往下就是按着不管是在剧场里还是在之前的那种、 嗯、 像 live house 那种小、 嗯、 小空间里面去说、 嗯、 就是让它回归到 稳定 比较稳定的状态，然后是以一个有节奏的一个出现的一个节奏 嗯 去跟大家见面、 嗯、 就是让它后来就再往下就变稳、 嗯、 我折腾够了。 嗯，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就是人生总有很多个阶段嘛，对吧、 啊？ 其实我觉得你收获也很多， 对 吧？对，其实带着一个团队算创业呀。 因为在对我特别不爱说创业这事儿，就是其实是在用一个创作的观念创立业， 嗯，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以前没有， 嗯， 以前没有，那就是做出一个东西就做出来了。 嗯、 但是所谓的他现在什么，就是哪儿都听到，或者说。 嗯， 有一些所谓的流量啊，或者什么，这其实，因为话说回来，他也转化不回来钱，你跟他较什么劲呢，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事儿做出来，而且他能一直就这么 坚持下去， 一直这么延续着，对，因为就是我不在，吴先生在啊，对吧？ 嗯、 就大伙儿还有的 听，都退休了， 您 我快了， 对， 哪能啊？反正别吓我们， 您肯定有的说，有的说就是慢慢演。 其实， 对， 慢慢说。 其实你看啊，就 到这么一个阶段、 嗯， 就是他到了这么一发展阶段，需要这样的。然后我呢，再去把我那些脑子里那些东西呢，就开始再去糟蹋别的事儿。这样呢，这样就是也不耽误精力。 嗯，这样那个今天啊，我们其实说着聊着聊着，一下子聊到了天宇，即将离开他创建的和吴先生以及一帮朋友创建的这个成书馆了。 嗯、 我特别想问一问，雅哥，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到这个团队里的？你对于天宇的这段创作的经历，你如何去评价他？ 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是2014年的冬至算是正式加入， 哦， 就2014年。 但是他之前、 但之前对我也一直在游弋 在。 哦，第一场你原来是观众， 是的， 哦， 就一个典型的观众起义的例子。 对 啊， 就是不好意思，之前就觉得是成熟馆的这个形态特别好，调性也特别稳，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不完全统计，我们的受众80%以上都是80后、90后、00后、10后的年轻人， 就是80和90后以及他们的下一代。 对，现在说80和90后真是岁数挺大的了。 孩子 说00后都是80后的下一代了， 对， 可不呗？ 啊，真是啊， 可不呗？ 所以我们的受众是非常年轻的，而且我觉得这种形态呢，让年轻的受众可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能够接续上我们传统评书的这个、这点气儿，然后让它不断、 这个、基因， 这个土壤特别重要。有喜欢听书的人、有喜欢真的愿意到现场去听书的人、有这片土壤在，然后加上有吴先生这么好的种子，他才能生根发芽，才能有继承。 你就说吧，原来啊，就是这个休闲娱乐方式，这个肯定会有评书的，听戏， 对 吧？ 他是看戏是很主要的，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你说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认为说听书和看戏是这个所有的选择里面的首选呢？对，因为好多人都不知道了。 你就甭说说书看戏这事儿，你就连戏剧、连小剧场现在都没什么人进了。你说说，就是这个，他现在就是。这就是行业它有这种冰冻期， 对对 对，就其实跟电台跟互联网是一样的， 是 就是电台现在也是在一个时代的冰冻期里， 没错， 就是它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之前好过，它之前火过那么多年， 对、 这种方式人觉得它新的时候，觉得能从它里头得到信息， 对， 就得到自己想要的。就是这些，它是一个以前的你， 它经历过辉煌 黄金途径，啊，但是现在它肯定是有别的东西替代它，替代它的位置，比如说评书，那最直接就是电视剧， 对， 就是电视剧把它之前的那个位置占了，啊，然后戏剧肯定是被电影占了，啊，它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里头，把这个评书第一个是保护下来，保留下来，然后它以现在的。就是他把这就是把评书的这基因把、因为我爱叫国人美学，他就是国人的这个美学基因、把这个东西我们给它续下来，然后呢放到现在的这样的这个环境里头，放到现在的受众里边，怎么去对接，怎么去所谓的导流和转化，就是这样把它能够推到一代又一代新的人里头去， 对， 就这样，它是一个，能够一直延续这基因的一个方法。 不是要让我们跟你说临别赠言吗？ 对对，我们聊这个 方法论了。 刚才那个谁雅哥说了一段，其实我特别想要听听吴老师， 评价一下这几年 他一开始啊三顾茅庐请您，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怼过他？ 我都没让他耗到三顾。 我第一次去吴先生那教室。先是我让一朋友引荐，先是他们俩聊了90%的时间，然后呢，最后跟我也就不超过10个字儿，就问了那么一个问题，还是俩问题，完了后来就约着去现场了。 这10个字儿也就包括了玩儿吧，这三个字。 那 玩儿， 对， 而 且算玩儿。 请那个， 其实我就8个字， 哎呀， 评价张天宇，功不可没。一路走好。 哎，我这伤感的音乐都给你垫起来了，您给我来了一句一路走好。 张天宇在这一次的这一轮的这个演出当中，每一场都会在结束演唱他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曲。 哎，你现在能唱吗？ 这首歌曲就会成为成熟馆版的这个 难忘今宵 了。 对，卧龙先生版的难忘 今宵。 哎，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现场版没有放？ 对，我们有一个 现场的排练的。 对，现场排练的现场， 我们感受一下吧。对对对， 好，我们先来感受一段啊，因为是排练现场录制的啊，大家先听一下。 且为扶为将，日就月将，能屈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浩渺如四海。 炫耀不三光。 那个天宇跟我们说一说，这是哪一段、啊？ 特别 rap。 哎，对，这个它就是有语言的韵律，有音乐的韵律嘛，就是这么去配合的。这个是在第三场的时候，就是开始 diss 司马懿之前， 嗯， 诸葛亮呢捎带着把司马懿当时的竞争对手曹真给先 diss 死了， 嗯， 就是给曹真写了一封信。这是那封信里头，就诸葛亮写的特别像歌词，特别像诗， 哦、 就是几个字几个字对仗，而且还有辙有韵的，还特合辙、 嗯， 特像一歌。然后呢，这个特像一数来宝， 特像一古曲。 对，就是对。然后呢，就是先曹真看完这个之后就不行了。 哦， 对，是这么一段剧情。 哦， 对，其实那个吴老师啊，就是我听着您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在排练的时候还是有， 还在找那个， 还在找节奏呢。 对，我头一回跟音乐这么合， 这是第一次跟音乐 说这个，嗯，反正还得试试， 还得适应，对吧？啊、 嗯嗯嗯， 新生的事物嘛。 说书人，嗯啊，没这种， 对， 书人都没朋友， 对，都比较独， 因为把朋友都说到书里了。 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节奏， 对、 嗯， 但现在突然让一个说书人要配合节奏， 嗯、 对他来说绝对是个挑战。 而且音乐节奏他们是死的 啊、 嗯，固定的。我说书有时候要催上去，就快。 对， 一开始我可以慢慢说，且为夫为将者，什么日久月将能，后头可能要快点， 嗯、 但是要配合他，我就得就都得压 着。对， 因为这个观众他听的就是等于说，评书的节奏，这个就等于说评书跟音乐妥协了一下。 嗯， 但是这个妥协呢，其实是为了。就是再去把这个节奏跟观众的节奏再看齐， 嗯， 对，因为他后边就是评书说书人再调整一下节奏，这节奏又回来了， 嗯， 他不用在这儿去加速， 嗯， 但是在这儿音乐已经给你拖起来了， 嗯，好，但是我真心觉得年轻人看肯定会喜欢， 嗯， 就是他用了一种现在比较时尚的包装， 嗯， 让更多的年轻人会觉得很亲切， 嗯，哎，再跟我们说一说演出的时间跟地点啊， 演出时间地点是七月。 就明天后天， 明天后 天， 大 后 天， 六 七八号， 嗯 啊，然后在这朝阳九剧场的这个 TNT 剧场， 嗯， 就是我从小在那儿看戏，挺有感情的一个剧场， 嗯， 对，然后我们 而且三天演的不一样的， 三天不一样、啊， 你可以买三场票， 它是三番 diss， 哎，三番， 每场不是一种内容吗？ 最后 diss 的对象， 明天是舌战群儒， 明天是东吴这边，就是以张昭跟周瑜为首的，然后第二天是 王朗， 就是著名的王司徒， 嗯， 王。然后第三场是司马懿。 好，最后一段时间我想问一下，雅哥，就是天宇离开这个成书馆以后，我们未来的成书馆有什么样子的新的打算吗？ 对、 嗯、除了像天宇刚才说的，我们可能会考虑回归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嗯、 因为那个对我们的之前的老观众受众来说，他们都是特别怀念的一个时期。 对、 嗯、 之后的话我们还是会做很多敢为天下先的事情， 嗯， 比如现在正在酝酿策划中的中国评书史上第一张黑胶碟、 嗯、哦， 马上就要，对，马上的这个就要向大家公布这个消息了。 嗯、 哦，黑胶碟， 黑胶 哦， 够这个 玩吧 ，好不好玩？ 哇，这个确实是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而且是王牌的《西游记》的内容。 哦， 《西游记》里 哦。 那这个我是要买黑胶唱机吗？ 这个这啊，对啊， 我们会以这个跟众筹平台发一起合作的方式，然后发布这个消息、 嗯。 到时候在众筹的选项当中，连这个唱机可能都会包括 啊、哦。 到时候 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有意思， 听着黑胶，然后呢，听着吴老师讲的批注的《西游记》 对， 哇， 有趣啊！我们特别感谢吴迪老师、天宇还有雅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成书馆接下来。越走越好， 对，也希望那个天宇新的改造的事业能够改造成功。 行，谢谢各位， 谢谢， 继续任性。 嗯，好了，今天的演艺巡艺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 接下来是听听掏耳朵，明天晚上八点钟我们再见。 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儿，谁也甭想再欺负你。”